然后就是非常安静的，下课非常安静，对，让我觉得说，不太像下课的感觉，好像催促我上课。好，然后接下来，刚才有个问题是很多同学都问到的，就是针对于刚才那个回过头来好了，第七页啊，那个被教授发生等价的课题错误的时候，打击错误说针对目标课题部分，为什么要成立的是未遂教唆？那刚才的理由是说。哦，那因为你针对那个目标课题丙那个部分呢，它其实是没有所谓的着手啊，它没有着手擦丙，它着手擦的是丁啊。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显然我在干嘛？我在具体化行为课题，对不对？我在特定行为课题嘛，而且我认为特定行为课题是很重要的，我才会说哦，它没有着手擦丙哦，所以针对擦丙的部分应该是未遂教唆。所以我会在刚才那种讲法是认为说丙跟丁这个具体化是很重要，特定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个因为是那个黄慧婷老师文章上面是这样写啊，所以我就照跟他这样写。我自己呢不是才这样意见，我觉得这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从头到尾被教授杀的是谁啊？杀的是丁，对不对？那他所实现的构成要件自始至终，因为是等价课题错误，他也是什么？只有实现一个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跟后面的那种不等价的课题错误，大家可以做个比较。第八页上面所说的那个不等价的课题错误，它一定是涉及到什么？两个构成要件嘛，对不对？要么就是把人当作狗，或者把狗当作人，它要么涉及到毁损罪，要么涉及到是杀人既遂罪，所以会有两个构成要件。可是，当然他故意的要求是不一样。可是，在等被教授的等价发生等价课题错误的时候，他其实那个等价的课题错误嘛，表示说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构成要件，就是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那当被教授人他知道说前面站的这个是人，然后他也把他杀死了。那当然就是已经着手实现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啊，所以针对目标课题的部分，我觉得不管是针对目标课题还是实态课题都好，反正他最后就是把一个人杀死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成立是所谓的教唆杀人既遂罪才对，教唆杀人既遂罪。可是如果你是认为是打击错误说的话，打击错误说的话，你在这边等于是把那个丙跟丁认为是重要的，丙跟丁认为是重要的，那你就会认为说哦。那既然是丙跟丁是重要，具体化是重要的话，那丙没有着手杀丙啊，没有着手杀丙啊。那丁的部分怎么样？丁的部分就是因为说他是实际上面他原本不想杀的，所以跟他已经着手了，所以这部分要成立所谓的看有没有过失，看有没有过失。所以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说，打击错误说等同于不是把他当作是教唆人的课题错误去处理。对，像第一说成立教唆既遂故意犯罪既遂的教唆犯，就是把这种被教唆人的课题错等同于教唆人自己的等价课题错去处理它，所以才会认为丙跟丁这个部分是不重要的，要不要区分它是不重要的，反正你就是实现你有教唆他去实现一个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他是人，对不对？然后最后他也死了，这样就可以成立教唆犯、教唆既遂犯。可是打击错误说是什么？打击错误是认为说被教唆人发生等价课题错误的时候，那这个东西等同于是教唆人的因果历程，或是教唆人的打击错误，教唆人的打击错误，或是因果历程的重要的偏离。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丙跟丁要不要特定化，要不要把区别出来？对于教唆人而言，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非常重要。那如果说你一旦把丙跟丁特定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像讲义上面这边所说的，针对于大胡子雕刻丙的那个部分，丙的部分跟。掉另外掉丁的部分，你要分别去判断他有没有着手，分别去判断。因为这边的时候，病人说假教唆他去杀丙，那你就要去讨论到说哦有没有着手，被教唆有没有着手去杀丙的、啊。如果没有的话，这部分就只能够成立所谓的未遂教唆，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同学们可能会搞混的原因是在于说呢，在被教唆人发生等价课题错误的时候，其实第一说那个既遂罪的教唆犯。一般来讲啊，为什么他是通说跟实务见解？因为他就会认为说，教唆人在这边是所谓的不重要的课题错误，也是同样的，也是不重要的等价课题错误，所以你不需要去把那个丙跟丁特定出来。对，可是如果你认为是采取所谓的打击错误说的话，那丙跟丁就很重要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再把它当作是客观上面只有一个丙或是丁，而是要把它当作是两个课题、两个构成要件这样去想。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通了，就会通。好，那这个是。要做一点补充。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帮助犯。帮助犯呢，他跟教唆犯的审查体系还蛮类似的，还蛮类似的，不过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在客观构成要件还是有点不一样。主观构成要件上面呢，要有帮助故意、帮助行为的故意跟帮助既遂的故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客观上面呢，也是要有一个故意的正犯不法行为存在，故意的正犯不法行为存在，这是他前提要件。那他的真实的构成要件，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帮助行为出来。要有帮助行为出来，剩下的问题最大的争议问题出现在于说，那这个帮助犯的帮助行为跟最后正犯所导致出来的这个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呢、啊，它要不要有所谓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所以勾勾叉叉指的是肯定说跟否定说，对。所以他的那个整个帮助犯的重点，第一个在于客观构成要件这边，重点在于第一个。帮助行为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是所谓的帮助行为啊？当然，你可以从犯罪支配角度立场去切入，所谓的帮助行为就是没有犯罪支配的行为。对他绝对不可以有犯罪支配嘛？他如果但是他的行为有犯罪支配的话，他要生成所谓的正犯，怎么会是帮助犯的？对，所以帮助行为的认定上面是第一个学习上面的重点。第二个重点就在我刚才讲过那个争议问题，帮助行为跟最后的正犯所导致出来的这个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要不要要求有这样的因果关系？第一个层次是要不要有这种因果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说有没有因果关系？第三个层次是说没有因果关系会怎么样？对，这是一层一层这样下来的。好，大家就先抄一下。第一个当然是要有一个故意的正犯不法行为存在，所以那个正犯就是故意的不法行为，不可能会是过失的，这是从从属性原则必然导出来的结论。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帮助行为啊，那帮助行为的种类到底是什么呢？现在看第八页最下面，帮助犯呢，其实呢，这个帮助行为呢，不需要正犯知道你在帮他。不需要在喷上去帮他，也就是说，甲呢在偷窃，甲在偷窃，这时候呢，忽然发现说旁边有个好心人帮他架了一个梯子，他爬这个梯子进去里面侵入住宅窃盗。他知道是谁来帮他吗？不知道啊，这样有没有会不会影响到那个帮助犯的成立呢？不会，不会，所以会有所谓的片面帮助犯这种东西，在三十条第一项后段，大家手边法条的话可以看三十条第一项后段念一下。虽他人不知帮助之情者亦同，前段是所谓的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行为者叫帮助犯，有讲跟没讲是差不多。后面段是说，虽然他人不知道帮助之情， 也没差，对，只要你的帮助行为对于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发生了有某种促进法益侵害结果的效果的话，然后又没有到达犯罪支配程度，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成立帮助犯。那不管正犯有没有知道说是你在帮他的这件事情完，就不会影响到帮助犯的成立，不会影响到帮助犯，这叫片面帮助犯。所以他跟教唆犯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说，教唆犯一定要是教唆人跟被教唆人心理上面有所接触，心理上面有所接触，但是帮助犯是不要求的，帮助犯是不要求的。下面的玫瑰童你演啊，对不对？不是我设计的，对，念一下。小杰是大学女生呢，废话，一定是大学女生啊。暗恋学长自名已久，好像张台大叫什么名字啊？是不是叫张志明啊？好像是的样子，对啊。偏偏呢，有情敌阿凤出来阻挠。阿凤就是《玫瑰童林眼》里面常出现的那个、啊、名字啊，对啊，御厨之恩苦无机会。然后就有小杰呢，无意得知呢有变态想要闯进阿凤家里强制性交阿凤，小杰呢就偷偷把阿凤家的门锁弄坏，让歹徒进入。歹徒因此呢就从强制性交阿凤得逞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使小杰变成个天使脸孔、蛇蝎心肠的女人呢？然后后面的配乐就自己去想吧，我懒得学了。对，因为我记得《玫瑰童林》好像没有配乐吧？蓝色变色啊，蓝不是台湾变色龙好像也有。对，不想学。好，我看第九页。像这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片面帮助犯。对啊，虽然他不知道是谁来帮他把门锁敲坏了，没差。对，反正最后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的帮助行为跟最后有促进法益，让人家正犯更容易实现犯罪。那帮助行为呢，其实看你怎么分呐、啊。学术上面的分法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区分所谓的物理的帮助跟所谓的心理帮助，这是一组分法，这是一组分法。看你提供的贡献，你的帮助行为提供的贡献是有形的贡献还是无形的贡献？如果是有形的贡献，例如说你提供是工具啦，提供是一些犯罪场所啦，让他们比较好住在这边，然后隔天去抢劫啊，像这种物理上面有形的，叫物理帮助，比较简单，看得到的帮助行为都资助行为都是。那心理帮助呢？显然就是什么客观上面看不见的，但是它有强化正犯决议的作用。心理帮助的本质就是所谓的强化正犯行为的决议，强化正犯行为的决议。他没有提供物理上面的贡献，但是呢，他这边讲一些话之后呢，也让正犯更加坚定他想要犯罪的心情。他跟心理帮助跟教唆犯的差别是在于说，教唆犯的话一定是什么他人本来没有犯意，然后因为你的行为是教唆行为，所以才心生犯意。但如果说他人已经有犯意的时候，在旁边强化了犯意，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帮助，差别是在这个地方，用被教唆被帮助的或是被教唆的人有没有原本有没有犯意来去判断的，去判断他，这是物理的跟心理上的帮助，这是一种分法。另外一种分法是所谓的作为的帮助跟所谓的不作为的帮助。那作为帮助很简单啊，就积极提供促进犯罪的贡献就可以了。对，但是这样的贡献还没有到达犯罪支配的程度。那不作为有没有办法成立帮助犯呢？这个会涉及到，其实啊，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不作为犯的正犯跟共犯的区分的问题。那因为我还没有上到不作为犯，所以这边可以先搁着。不过我先讲前提，通说认为说所谓的不作为犯也可以成立帮助犯。那你就会想，不作为犯也可以成立帮助犯，有可能是心理帮助？为什么？你大家在旁边默不吭声，意思就是说容许我去做这件事情哦，容许正犯他去做这件事情哦。这个有可能对于正犯的会加强正犯的心理上面想要犯罪的决心，对，所以有可能是透过不作为的心理帮助，但是前提是不作为的帮助的人要具备对于法益侵害要具备有所谓的保证人地位，要有所谓的保证人地位。没有保证人地位的人呢，他的单纯的不作为不可能会成立不作为的帮助犯，这是结论，这结论先讲清，先把这结论讲出来。对，不过细部的问题我们等到留到不作为犯的时候再说。对，把大家先记得。通说是承认说呢，不作为，什么事也没动，坐在那边什么事，在那边什么事都没有做，也有可能会成立帮助犯，但是他的前提是他要有保证人地位，他要保证人地位。以上三种是比较简单的，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但是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对，叫做所谓的中性帮助行为，中性帮助行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新兴的议题啦，对啊，不是那个动物园的新兴。是新，对，分得出来吗？好像分不出来。对，这个为什么会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因为说，其实这个东西在 德国在100多年前就有曾经帝国法院有讨论到，不过台湾好像没有什么人去理他。对，台湾真的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 P2P 软体的关系。你们在玩 P2P 软体吗？男生可能比较多吧，女生可能比较少吧，不一定。女生有可能要去下载那个什么港剧啊、日剧啊、韩剧啊，然后就疯狂下载这样子。P2P 软体的提供者会不会成立刑法上面的帮助犯呢？你们觉得？如果有人在那个平台上面，用那个提供软体提供者平台上面去盗版、去盗扣，或者传送一些违反著作权法上面的重置行为，那身为那个 P2P 的平台的提供者，会不会成立帮助犯呢、啊？会不会成立著作权法上面犯罪的帮助犯？你去想一想，他没有去做重置行为，但是也没有去做下载行为，但是他提供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在上面重置下载，他会不会成立帮助犯呢、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PPT 的那个 BBS 的站长啊，或是什么版主啊，有人在你的那个版上面去 po 那些公然侮辱啊、猥亵的文章图片啊，你有没有义务要去把它移除啊？你如果没有义务要去，你如果不移除的话，你会不会成立什么散布猥亵物品罪或是诽谤罪的帮助犯啊？可能都没有想过，然后好恐怖，竟然会这种问题这样子。以后我可能在上面去 po 文章，我要把我的版变成银版这样子。现在大家都用 Facebook， 现在干嘛？现在大家都用 Facebook， 对，所以呢，你，哎，对，如果是用 Facebook， 我再回去在一台大的 Facebook 上面 po 那个侮辱少女时代的言论，对，然后他又看到之后又把我移除，我看是不止把那篇文章移除，还把我从他的好友名单当中移除，对。现在这个问题是在说啦，你看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可是你去想一想。这些提供平台的行为，他如果这种行为没有被人家拿来当作犯罪的场所的时候，原本应该是被社会所容许的，不是吗？本来就没有人可以不可以说我要加个站台不行哦，对啊，我有能力去加个站台，当然我就可以啊，对啊。以前之所以会出现这个中心帮助行为的争议，是在于说德国人喜欢喝酒嘛，对不对？就有一个人呢，把酒卖给别人，结果呢，这个人。去买酒的这个人呢，就把自己置陷于无证人员状态，然后去干嘛？去杀人。那大家都知道说，买酒的那个人叫做什么东西啊？在刑法上面，这是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不是吗？对不对？现在问题不是在讨论那个人，现在讨论那个杀人的喝酒杀人的那个人，现在问题在讨论那个提供酒给他的那个人会不会成立帮助犯？你们觉得？第一个。我怎么知道他拿我的卖酒？我是卖酒的没有错 啊！我怎么知道每个来的客人来买我的酒是要干什么的？对不对？我怎么会知道？除非我问他，或者他有跟我讲，我才知道啊，对不对？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说每个客人来买酒的那种动机千奇百怪？我怎么会知道说他到底是要买我的酒去杀人，还是要单纯是自己回家慢慢的喝的爽这样子？我都不知道啊！如果是这一种情况的话，这个叫做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为什么？卖酒本来就是正常的社会行为，不是吗？如果这个社会禁止卖酒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吸食毒品好了，对啊，很恐怖，对，所以喝酒卖酒给别人，这本来就是一种社会所容许的行为啊，以前叫社会相当性啊。那你用客观规则的语言来看的话，就是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所以呢，像讲义上面这个是不是卖酒，他是卖菜刀的。那有人来跟他买菜刀。结果这个买菜刀的人后来拿这把菜刀去杀人，那老板当然就看别人说：“我怎么知道他要拿我的菜刀去买我？之所以会来买我的菜刀，是我要拿这把菜刀去杀人，我怎么会知道？对啊，客观上面我看不见，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说，那老板的卖酒或是提供菜刀的行为本身呢，在客观构成要件上面就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这是容许的风险。虽然也有可能你卖的这些东西，酒也好，菜刀也好。”都有可能被他人拿去当做犯罪工具，都有可能被他人拿去犯罪工具，但是我们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就禁止这个社会去卖酒、去卖菜刀，对，所以呢，基本上只要完全都没有迹象，完全都没有迹象，他也没跟你讲说我要拿你的菜刀去杀人，如果完全都没有迹象的话，基本上客观构成要件就不合制，客观构成要件不合制，他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把这个案例事实稍微改一下，第二种情况是什么？第二种情况是说，我好像有听闻说呢，那个， 来买菜刀这个人呢，跟另外一个被他杀掉的，拿这把菜刀拿去杀人的被他杀掉的那个被害人之间呢，他们两个不睦呢，就是感情不好，早就在这个村子里面传开来了这样子。所以他卖提供菜刀给他的，就是卖菜刀这个人，其实也有合理的怀疑，说你是不是要拿我这把菜刀去把你的那个仇人杀掉？他自己心里面有曾经这样的怀疑，但他也不太确定，他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那请问各位，在这个例子里面，他会不会在你帮助犯？他觉得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表示什么？他有预见。那刑法上面有预见呢？主观上面有预见，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什么？有认识过失，另外一个是什么？间接故意，对不对？那如果说他有预见，然后又甚至已经到达间接故意程度好了，他真的很有可能拿我的这把菜刀去杀人哦。那如果他真拿我菜刀去杀人的话，我还是要卖给他，为什么？因为急拍炭啊，不是吗？所以我一定要赚钱啊。你如果说，因为我怀疑说他有可能拿我这把菜刀去杀人，在刑法上面我就禁止你去卖这把菜刀的话，他一定会去干嘛？他就向大法官去申请释宪，不是吗？说这违反比例原则啊，对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去赚钱？当我知道他要拿我财宝去杀人之后，为什么我不可以卖给他？对啊，何况我现在只是有合理的怀疑，甚至是觉得说他顶多是有可能拿我财宝去杀人而已耶。如果是在有间接故意的情况，但是他自己不是很确定，但是他有可能会容忍这样的结果发生的时候，拿他财宝去杀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成立帮助犯？你们觉得？他有帮助的间接故意了，跟刚才那例子不一样，可是他只是间接故意而已，他没有到达直接故意的程度，这样可不可以成立帮助犯？那第三种案例类型先不讲，第三种案例类型很明显的，他就跟你说我要拿你菜刀去杀人，你可不可以卖给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卖给他的话，会成立帮助犯，那意思是什么？你就不可以卖给他，对啊。可是如果说你卖给他不会成立帮助犯，那你就是可以卖给他，这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对，如果说他已经明确告诉你说他要拿你的这把菜刀去杀人的话，那显然什么？完全都知道说你的这样的行为会变成人家的什么犯罪工具啊？你还卖给他，那显然是有什么帮助的直接故意，这个时候成立帮助犯。所以这个例子是成立帮助犯，直接故意的情况是成立帮助犯，完全没有问题。可是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他拿这把菜刀去干嘛，或者完全没有迹象可以得知他拿这把菜刀去杀人，这个是客观上面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可是如果是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完全都知道，他都已经跟你讲说，他拿这把菜刀去杀人了，所以你的卖这把菜刀给他就是一种什么提供犯罪工具的行为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成立帮助犯？这个也没有问题。最困难的是中间那一种，他只是有怀疑，甚至是。哦，如果说他真的拿我菜刀去杀人的话，我还是要卖给他，所以有间接故意。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成立帮助犯？这一点就在许多上面就有争议。前面两种情况下是没有争议，一三是没有争议，但是二会有争议。对，你们觉得如果你是菜刀店的老板，要不要卖给他？卖啊，我要赚钱啊，对不对？不然我钱怎么办？对，所以一定要卖给他。所以这是援引公法上面的比例原则，认为说，如果你禁止卖给他的话，这时候会过度限制人身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提供菜刀的人有间接故意的情况底下呢，还是要认为这是一个容许的风险。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到底容许这个卖菜刀的人什么时候可以卖菜刀给别人，什么时候不可以卖菜刀给别人，那个界限在哪里？那个界限就是容许风险界限，你逾越这个界限就变成制造法律所不容许风险，你就成立帮助犯，你就成立帮助犯。只是说这个界限在一跟三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都已经明确跟你讲了，他就是拿你的菜刀去杀人，那你还提供给他，这就是超越法所不容许风险。那第一种情况是完全没有任何迹象知道说你要拿我菜刀去干什么，那这是社会所容许的风险，不可能因此而禁止卖菜刀这样的行为。可是关键点是在第二个情况，对，那这个部分呢，学会上面提出来的标准是说呢，你一定要是，要么就是明确知悉他要拿你的菜刀去杀人，所以这个就是明确，主观上面有特殊的认知，明确知悉，清楚都已经知道有直接故意的情况，这是已经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可是剩下的情况底下，依照蒋医生那边的说法，就是要看客观上面有没有出现所谓的可得辨认的犯罪倾向。那个人在客观上来给你买菜刀，那个人在客观上面有没有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有想要拿你的菜刀去犯罪的这种倾向出现？如果有的话，那你还卖菜刀给他，这样就是不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像什么例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两个人呢在门口打架，杀来杀去的， 就有一个人杀了一半，那菜刀断掉了，就没有武器啊，对不对？菜刀断掉是用什么东西杀？我也不晓得。对，反正有一个人菜刀断掉了，就看到旁边就是菜刀店，就是冲进来跟你说我要买菜刀。请问大家，这个是不是叫做可得辨识的犯罪？有这种犯罪倾向？当然是啊，他在门口，两个人在门口杀了老半天，然后你看在眼里，然后一个菜刀断了，然后进来给你买菜刀，你想你知道他是要拿你的菜刀去干什么，不是吗？所以显然是具备有什么客观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要拿你再把直接把菜刀去当做犯罪工具，所以在这时候你卖菜刀给他的话，就是制造滑鼠不容许风险，就成立帮助犯，对。所以像这种问题，所以回归到我们的那些什么 EZPR 啊，什么苦，还有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另外一个是什么音乐的骷髅，是不是？对啊，这两个软体到底会不会成立违反著作权法的帮助犯？那就去想嘛。客观上面，第一个他到底是不是知道有人在他上面利用这个软体上面去犯罪，这一点他你要先确认出来。如果完全都没有迹象，他看不出来的话，当然他这样提供平台的行为是一种社会相当性或是社会所容许的风险行为，这是不会用帮助犯来处罚的。可是当他已经发现说有人在你的利用的平台上去犯罪、去重置、去下载的时候，那你还这样去容许他继续为这样的重置下载行为，这样可不可以成为帮助犯？是不是逾越那个容许风险的界限？这一点就要可以去讨论。对，那我记得英雄的老婆，英雄老婆是谁你知道吗？当然不是吴淡如啊，那是他的传说中他的前女友啊。对啊，他老婆我觉得比吴淡如正，嗯。对，就是那个王美英法官，对，然后他现在高院嘛，他以前在地院士林地方法院的时候写了一个关于那个 EZP 的那个判决，那是他审理的。他的书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国内那时候没有人介绍，说这种东西到底怎么解决啊，他就引那个德国学说，就认为说呢，这个怎么样处理，就是讲义上面这样写，怎么处理这样子，对，所以就判无罪，就判无罪这样子，对。那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的话，你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吗？我就觉得这个问题真是无聊。对啊，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的话，其实不只是什么这种线上下载软体网站服务的人啊，或者这种卖酒啊、卖饮料的啊，在经济刑法里面很常出现的是所谓的避税。你知道怎么避税吗？不知道，因为都不用缴税。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避税，对，就诚实乖乖让他缴吧。对，所以我薪水都被扣光了，这样子气死我。有一些避税的行为本质上面呢是社会所允许的，但是有可能也会被当作是别人犯罪的工具。对，但是避税比较奇怪的现象是说，避税你帮助的是什么？让国家的税收变短少了。对，而且有时候是国家要你去缴钱的。对，所以这个部分会有比较目的性上不一样的问题。对，不过不管怎么说啦，中心帮助行为这个东西我已经把标准尽可能的把它讲出来了。第一个标准是你要区分类型，第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客观上面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犯罪迹象，那你也不知道，那这个就是社会所容许的行为，对，这是社会所容许行为，不会成立帮助犯。那另外一个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他人已经完全告诉你要拿你的工具去犯罪了，这个时候呢，就显然是如果你还提供给他的话，就帮助犯的直接故意，这个时候已经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已经超越了容许风险的范围，你就成立帮助犯。那剩下的是那个模糊地带，模糊地带怎么办呢？就看客观上面有没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出现。那如果你知道说客观上已经出现这种犯罪倾向了，你还卖给他，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逾越了那个容许风险的界限，然后去成立帮助犯。这个是所谓的中心帮助行为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啊。不过基本上你可以这么说了，他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客观规则理论跟故意理论的一个交错地带。对，因为不管是任何的正犯还是共犯，他一定要制造，他也是要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也就是说，客观规则理论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其实是所有刑法里面每一个构成要件都会用到的东西，只是不会特别去把它讲出来而已。对，像在这个例子，判断帮助犯，帮助犯的可罚性会不会成立帮助犯，当然也要什么对法益要制造风险的行为啊，只是说它不是像直接正犯一样直接制造对法益的风险，它是怎么样透过正犯的行为间接对法益制造风险。间接对法律制造风险，那这种制造风险的行为是一种资助行为，是一种所谓的资助行为。透过这样一个非具有犯罪支配力的资助行为，然后呢，间接的制造的对法律的侵害的风险，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帮助犯的中心行为的问题。OK， 好，那这个例子是我不想会考啊，反正就是最近比较新兴的话题。对。 第九跟第三个是讲到所谓的帮助行为，那到底帮助行为人要在哪一个时间点去提供他的帮助行为呢？依照目前通俗的说法，跟前面的教唆犯啊、间接正犯什么的都一样，就是要在行为重了之前。行为重了之前，如果人家都已经做完构成跟行为了，行为都已经结束了，才说我要来帮你，帮什么帮啊？真的太慢了啊，像乌龟一样。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帮他，这叫事后帮助。事后帮助是没有办法成立帮助犯的。好，那这是基本概念讲过去就好。好，再讲第十页最重要的。第十页呢，这边讲说那。帮助行为跟最后的正犯，他不是自己帮助行为就导致法益侵害，不是哦，他是正犯导致法益侵害结果。那帮助犯只是间接的，那帮助犯跟最后正犯所导致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要不要有因果关系呢？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如果要有因果关系的话，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是条件因果关系吗？还是相当因果关系呢？对，那欠缺因果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呢？一共有这三个问题，对，你要理清楚它的定位在哪里。现在看例题好了，这叫万能钥匙，一点都不万能，又被人家换掉了。贾先前呢是丙仔的管家啊，对，讲到管家，最近好像有那种管家餐厅，对不对？有女仆餐厅啊，对不对？那好像有管家餐厅哎，我妹上礼拜来台北玩，她就跟我说，她去台北地下街，然后又看到管家餐厅。心想什么是管家餐厅啊？应该就是女仆餐厅，把它倒过来吧，就是里面女仆变成管家，男生，然后是专门给女生去的，因为男生通常不会去那种管家餐厅吧？男生，好像也不一定，某种人就会去啊，对啊。好了，回到前面这个案子来，贾先前是丙仔的管家，那手边握有丙仔大门的钥匙，对。那某天呢，贾呢就得知说呢，乙呢要进入丙仔去偷东西。然后就提供丙仔大门钥匙给乙，那乙就非常开心啊，有钥匙我就不用奋力的把那个锁撬坏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持着这个钥匙呢就到丙仔的家里面去，然后想要开启他家大门，没想到说呢，这丙仔呢为了防止说那个甲呢在离职的时候呢就把这把钥匙给别人，然后来让他来偷东西，就把那个大门的锁给换掉了，结果这个乙呢就试那个钥匙试了半天呢都进不去丙仔，所以呢就怎么样打破丙仔的窗户，然后自己爬进去偷东西。这个例子假设说他的钥匙呢完全都没有犯罪的重要的贡献，所以他当然不是具有犯罪支配力的正犯，提供钥匙就不是正犯，因为显然一点用了没有。对，那会不会是降级成帮助犯呢？帮助犯嘛，客观上面有帮助行为，对不对？提供钥匙当然是一种物理上面的帮助行为，这是没有问题的，物理上面的帮助行为是不是？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后那个正犯之所以能够进去丙宅，跟那一把钥匙有关系吗？显然没有关系，对不对？显然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行为，他的帮助行为，显然对于最后的那个正犯进去那个房间、进去那个大门、住宅里面行窃一点帮助都没有。看起来就结果论而言，一点帮助都没有啊。这样可不可以成立帮助犯？你觉得？首先，如果你是采取所谓的共犯独立处罚说的人，可不可以成立帮助犯？可以。独立处罚说处罚是什么？处罚。你不可以提供帮助行为，结果你竟然提供了帮助行为，那你就要处罚，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专门处罚是你帮助行为本身。如果是采取共犯独立性说的话，他有提供帮助行为，他有把钥匙给别人家，给别人哎，那当然就是要处罚，对。可是我会采共犯独立处罚说吗？不是，是共犯从属性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是从属于正犯，所以帮助行为原则上要跟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正犯所导致出来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要有所谓的某种的因果关联性，要有某种因果关联性，这样才会符合什么共犯从属性原则嘛？那我现在讲第一种学说看法，认为说呢，不需要帮助行为跟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不需要有因果关系，这第一说。先看就是那个因果关系否定说一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呢？他说帮助行为就是。一种抽象危险犯，帮助犯就是一种抽象。怎么说呢？当你提供了帮助行为的时候，立法者为什么要处罚帮助行为？因为你的帮助行为会对于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有种抽象的危险性，非常危险，所以禁止你去提供帮助行为。所以一旦你做了帮助行为，我就拟制为你的帮助行为对于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就拟制为你的帮助行为对于最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有某种因果关联，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举反证推翻，因为抽象危险犯不能举反证推翻他的危险性嘛，对不对？所以等于认为说帮助行为不需要跟罪犯的法律行为结果有因果关系，它是一种危险犯，只要 一做出的帮助行为，一提供帮助行为就可以处罚，就可以处罚。可是直接说显然是违反什么共犯从属性原则啊，对不对？不是帮助行为本身要处罚，而是帮助行为之所以处罚原因，是因为帮助行为间接导致了法益侵害结果，间接导致法益侵害结果。所以你的帮助行为到底可不可以处罚，还是要跟法益侵害结果之间要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不是你一做帮助行为就马上处罚。对，所以第一说呢，显然是跟现行的那一个共犯从属性的说法是不符的，是不符的。所以叉叉，这说考试比较写，对，只是说有人这么说，就这么提出来。第二说跟第三说，我先讲第三说，我先讲在讲顺序上，我先讲第三说。第三说说要帮助行为，你的资助行为、提供钥匙的行为，必须要跟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也就是财物被窃取的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它是肯定的。可是这个因果关系要注意，重点来了，这个因果关系不是条件因果关系。不是条件因果，这个叫做修正的，我把它翻译叫修正因果关系理论。那黄慧婷老师叫做变动的因果关系理论，对，就是那个英文的那个字，那什么字啊 ？M 开头的，你们猜得到吗？修正、调整，那个字怎么发音？我太久没有念英文了，都不知道，应该是 modify 吧？对啊。这是英国腔吗？还是 modify？ 我也不晓得，忘记了。对，反正就是调整那个字啊。对啊，修正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叫调整的因果关系呢？原因就是因为说，一般我们讲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要么就是讲的是什么条件因果关系，要么就是讲相当因果关系，对不对？之前讲正犯因果关系的时候讲过的。可是这里的因果关系不是条件因果关系，也不是相当因果关系，叫做所谓的修正的因果关系。它指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是条件因果关系的话，那显然的你的帮助行为跟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是要处于一种什么不可想象其不存在的条件，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说什么啊？没有你的这个帮助行为，犯罪会成立吗？就不会成立，这样就有条件因果关系，对不对？可是这样会不会变得太严格了、啊？会啊，为什么？因为要是你的一个正犯有好多好多人都在帮助他，那我随便抽到一个帮助行为，他还是能够完成其他犯罪，那这样你的提供的贡献对于最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就没有条件因果关系，这样就不处罚、欸，这样合理吗？就不合理啊，对啊。所以这里帮助犯所说的因果关系，跟前面我们的那个直接的单独正犯的那个条件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他只要求什么？只要你的帮助行为有资助到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就可以了。只要你的帮助行为有帮助到最后的法益结果侵害结果，让法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更容易发生，或是强化了正犯的行为，这样都可以。对，只要有强化正犯行为，或者是让正犯更容易去实现构成要件，有这种帮助力的话，就可以说他有所谓的帮助行为的因果关系，不需要到达条件因果关系的程度。因为当然条件因果关系程度，那表示说什么？你的帮助行为是正犯法益侵害结果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嘛？但是不需要这么严格，因为它有可能有好多好多个帮助行为。对，好，那这个是肯定纠正的，肯定因果关系，但是对因果关系采取比较放宽的说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就是修正因果关系理论这说法，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万能钥匙这个案子来看。甲会不会成立帮助犯，或者是成立窃盗未遂罪的帮助犯，还是成立窃盗既遂罪的帮助犯？那我刚才讲过啦，修正的因果关系说什么？你要帮到忙啊，让正犯更容易实现构成要件，或是让正犯怎么样实现构成要件的困难度被降低了，对不对？他有没有帮到忙？就最后的财产法益侵害而言，当然是没有帮到忙嘛，当然是没有帮到忙，对不对？所以他不会成立什么，所以正犯丙要，正犯是谁啊？正犯是甲，嗯，对，对不对？正犯是乙，对，乙当然是成立侵入住宅窃盗罪、加重窃盗罪的既遂罪，这是没有问题的嘛。假设他有偷到钱的话，那这个帮助犯怎么办？这个提供钥匙的人怎么办？请问大家，他对于最后的窃盗财物、窃盗既遂罪有因果关系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又不是拿他钥匙才拿到那些财物的，他是拿他钥匙怎么样？他是破窗而入的，跟他拿钥匙没有关系，拿到财物跟他提供钥匙没有关系。所以针对拿到财物的那个既遂罪的那个部分， 欠缺因果关系，欠缺因果关系，所以不会处罚，不会处不符合帮助犯人客观构成要件，因为客观构成要件要求说帮助行为要对罪犯一起的结果是要有因果关系，但是针对最后的财务的侵害而言，其实万能钥匙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不针对那个部分不会成立帮助犯，可是要小心。他的帮助行为的作用力到底到哪里啊？你们想过？他虽然针对最后的那个既遂罪的部分不会成立帮助犯，但是他的作用力有没有延伸到他拿那把钥匙开他家的门？有，虽然他没有开成功，有没有开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有没有延伸到他开门的时候？有啊，他开门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那把钥匙就已经有用到那把钥匙了？那当你有用到那把钥匙的时候，表示说那把钥匙有发挥到它的功能，只是说最后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财物而已。所以在这边，黄慧婷老师觉得说，虽然对于最后的财产法律受到侵害的结果，它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呢，他就拿钥匙开门的部分，它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拿钥匙开门象征的是什么？着手。拿钥匙开门表示说窃盗罪的着手，那窃盗罪的着手这个部分显然是有用到钥匙，有用到钥匙表示说有提供到助力，虽然没有开成功啊，但是至少有作用力。那有作用力的话呢，表示说他就这个部分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正犯既然他在这个开门的时候有用钥匙的话，那帮助犯的这样的帮助行为又对他这个部分有所作用的话，那针对这个着手这个时间点到这边为止的时候，他应该是可以成立帮助犯的。他应该是可以成立帮助犯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虽然最后的法益侵害加重窃盗既遂罪，他因为欠缺因果关系不会成立加重窃盗既遂罪的帮助犯，但是正犯有拿他的钥匙来着手，正犯有拿他的钥匙来着手，那应该共犯从属性，就着手的部分他有发挥作用，就有所谓的电动调整因果关系，他就可以成立加重窃盗未遂罪的帮助犯，就可以成立加重窃盗罪的未遂罪的帮助犯，而不是完全不处罚，而不是完全不处罚。这个地方是要特别特别小心的地方，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说啊，这个例子里面他对于最后的法益侵害既然没有因果关系，不是透过他的钥匙才拿到那些钱的，所以就不符合客观要件，所以他就不会成立帮助犯。但是呢，你要去想一想，的确没有错，正犯做到既遂了，可是在正犯做到着手的时候。这边抓着手的时候，他的钥匙还是有发挥他的作用力，还是有发挥他的作用力。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到这个部分为止，着手部分为止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成立帮助犯，还是有因果关系的，还是有因果关系的。好，这个是所谓的因果关系的肯定说，然后采取所谓的修正的因果关系理论。最近啊，有一些人啊主张说呢，要用所谓的风险升高理论去取代这个帮助犯的因果关系。风险升高理论说什么呢？他说，帮助犯根本就不需要要求说帮助行为跟最后的法益侵害结果要有所谓的因果关系啊，他只要什么提高了正犯实现犯罪的风险，他只要提高了升高了正犯实现犯罪的风险，或者是让正犯的行为更方便，这样就可以说他有帮助犯的，这样就符合帮助犯的客观要件了，这就是所谓的风险升高理论。那大家就觉得说奇怪了。这个风险升高理论它的那个标准怎么跟后面那个修正因果关系说的标准还蛮像的，都是什么促进强化让正犯的犯罪行为更容易实现，有没有发现？那是因为风险升高理论本来是认为说因果关系哦，那要裁条性因果关系太严格了啊，不需要这样子，所以用风险升高，只要帮助行为有升高法益侵害的风险就可以了。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回到刚才那个万能钥匙这个例子，万能钥匙有升高财产法益既遂的风险吗？没有啊，因为你对财产拿到财产一点用都没有嘛。可是他有升高什么？升高他开门进去的风险啊，升高他开门进去的风险，针对开门那个部分他是有升高风险的，只是这个风险有实现吗？没实现，原本没开成功。对，可是他还是有升高他的风险，所以针对开门的部分还是有升高风险，所以可以成立窃盗加重窃盗未遂罪的帮助犯。可是针对既遂罪那个部分，它没有升高风险，因为显然这个钥匙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住宅，然后去拿到钱，所以不会成立帮助犯。结论上面二跟三呢是一模一样的，标准上面也是很像，所以这两说其实就最后的结论而言，其实是差别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只是形式上面要不要看说你这个叫做风险升高理论，还是叫做修正因果关系理论而已，它只是字面上面的差别，就结论也不会差太多。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帮助行为跟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那林三天老师是采取否定说了，他认为说不需要有所谓的因果关系，对。可是不需要有因果关系，就会变成什么？ 有采取共犯独立性处罚的嫌疑啊，对啊，除非他所说的不需要因果关系，是想要用风险升高理论来取代那个条件因果关系，那就可以理解，那就可以理解。不过现在多数说还是采取所谓的修正的因果关系理论，修正的因果关系理论。好，那这个是因果关系的问题，比较复杂一点，对。不过实际上真的会有这种案例出现吗？在学术上面讲这么多这么复杂，但是实际上那把钥匙会不成功的几率有多高？不知道。好了，就算钥匙不成功啦，你觉得食物会放过这种人吗？当然不会，他会说什么？你有心理上面的帮助。哎呦，你就说心理上面帮助太可怕了。只要是食物想对你帮助，不然他就说你有心理上面帮助，因为心理上面帮助很难证明，但是他也怎么样，很容易入罪。对啊，所以就很好用。好，那第十一页我们继续往下去看，就跟教唆未遂跟未遂教唆一样，帮助犯也有所谓的帮助未遂跟未遂帮助，这两个很容易大家混淆的名词。那帮助未遂指的是被帮助的正犯虽然已经着手了，但是没有完全实现构成要件而未遂的情况，对，这是帮助未遂。那未遂帮助是什么？跟教唆犯那边也是一样的，被你帮助的人根本就还没有拿你的东西去犯罪，根本就没有拿你的东西去犯罪，或者是被你帮助的正犯根本就还没有到达所谓的着手阶段，被你帮助的正犯根本就没有到着手阶段。例如说你提供给他前面的钥匙好了，所以他根本就还没有着手去窃盗。对，像这两种情况都是所谓的未遂帮助。未遂帮助要不要处罚？这边没有什么二十九条第三项被删除的问题，没有什么三十条第三项这种东西，所以不会处罚，新旧法都一样，都不会处罚。对，那帮助未遂要不要处罚？要处罚。为什么？帮助未遂是什么情况？帮助未遂就是正犯已经着手实施构成要件。那既然正犯着手实施构成要件，那如果那个罪有处罚未遂犯的话，那依照共犯限制从属性，帮助犯当然就可以处罚，这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那个罪有处罚未遂犯。那没有预备帮助这种东西，没有预备帮助这种东西，因为我目前没有处罚那个三十条，没有像二十九条第三项刚才那个问题。对，所以不会有所谓的预备帮助犯要处罚的问题。所以如果被帮助的正犯，被帮助的正犯还没有到着手阶段的话，那通通都不处罚，通通都不处罚。好，这个是帮助未遂跟未遂帮助，相形跟那个教唆犯比较起来是比较简单的，是比较简单的，其他法律效果不太一样，法律效果不太一样。接下来第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叫做所谓的间接共犯，这个有很多名词啊，什么辗转共犯啊，什么。不过我觉得比较适合的词是间接共犯，它指的就是所谓以下这四种情况，以下这四种情况，第一种你们的教唆犯，教唆，你就排列组合嘛，教唆犯跟帮助犯，然后呢前后两个去对调，就会产生四种组合，一个是教唆犯，再过来是教唆帮助犯，帮助犯，帮助教唆犯，这样子来绕口令。什么叫教唆犯？不知道，甲教唆乙。去教唆丙犯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把它写下来好了。所谓教唆犯，就是教唆人家去教唆别人杀人，也就是说，被教唆的那个内容，应该不是教唆的内容是叫另外一个人再去教唆别人去杀人，对，叫教唆犯，所以应该是假教唆，假教唆乙，好，写错了，自己都搞混。假教唆的内容是叫乙去教唆丙去杀丁，对，叫教唆犯，对。那什么叫教唆帮助犯呢？教唆帮助犯就是教唆人家去干嘛？教唆人家去帮助另外一个人， 教唆人家去帮助另外，所以他的教唆的内容是什么？叫另外一个人去帮助另外一个人，对，教唆别人去帮助第三人，对，这是教唆帮助犯。那帮助教唆犯是什么？帮助人家的教唆行为叫做帮助教唆犯。比如说有一个人已经在教唆了，你在旁边帮他教唆，你在旁边帮他教唆，什么叫在旁边帮他教唆？我怎么知道？对啊，这是叫帮助教唆犯，也就是说，你帮助的内容。你帮助的内容是在教唆别人犯罪，意思是说你跟你帮别人，有一个人你在教唆人家犯罪，那你只是在帮那个教唆人家犯罪的那个人，对，应该是怎么说？那帮助犯就最简单了，帮助犯就是说帮助人家去帮助别人，对，帮助人家去帮助别人，这样听懂吗？听不懂，不管，反正就是教唆犯，就是像是黑板上面那些所说的教唆犯，他是干嘛？教唆另外一个人。去教唆第三人犯罪，对，这是教唆犯。那教唆帮助犯是什么？教唆帮助犯是说教唆别人去帮助另外一个人，帮助教唆犯是帮助别人一起教唆，帮助犯是帮助别人去帮助别人。我在讲什么？对啊，反正很奇怪。对，总而言之就是有这几种情况。对，大家去想一想，然后知道，回家自己写一写。对。现在问题不是在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问题是说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啊？这是很多很奇怪的现象啊！对，教唆犯，那教唆犯的教唆内容，既然是叫别人去教唆他第三人去犯罪的话，那就是要把他那个假，那个假论是什么？你们觉得？假如果教唆乙，你去教唆丙犯罪，假教乙去教。假教乙去教唆丙犯罪，对，那假论什么？乙要论什么？乙要论什么？教唆犯很简单啊，乙要论教唆犯。那个在教唆的那个假呢？假就是变成教唆犯，对，是这样子来的。那教唆犯假论什么？很无聊啊，从头到尾就是什么教唆连锁不是吗？假教唆丙，乙教唆丙去犯罪，对不对？这前面那一段，乙教唆丙去犯罪，乙是教唆犯，这没有问题。那假是教唆乙教唆丙去犯罪的那个教唆犯，那他当然也是什么教唆犯啊，就不无聊哎。对，这部分从头到尾都是教唆啊，没有看到帮助两个字，对不对？很简单，教唆帮助犯就难了。教唆帮助犯，那你是你的教唆内容是什么？哎，你赶快去帮他啦。那个教唆人家去帮别人的人要成立什么？你们觉得要成立教唆犯还是帮助犯？就只有这两种可能吗？哎，你赶快去帮他！你赶快去帮他！要怎么想才对呢？他到底是教唆犯还是帮助犯？要看什么？你的行为到底对于最后的正犯是什么样的贡献嘛？不是吗？你的行为到底最后，哎，你赶快去帮他啦！等于是你是制造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你是制造一个正犯出来吗？不是啊，你是制造什么东西出来？帮助犯啊，你不是吗？你教唆说，哎，你赶快去帮他犯罪，然后他也听你的话，真的去帮人家犯罪了。所以你不是制造一个正犯出来哦，制造正犯出来才叫做什么教唆犯，对不对？这才是教唆犯定义嘛。可是如果你是制造一个帮助犯出来，那你对于就是最后的那个正犯而言，你等于是在干嘛？弄出一个帮助我的人出来，对不对？那你还是什么帮助犯呢？对于最后的正犯的助力还是帮助行为，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那边说你赶快去帮他，但是对就最后的正犯来看的时候，他还是什么啊、哦？感谢你帮我制造一个帮助犯出来，所以他的重点不是在于教唆行为产生出一个正犯，而是在产生出来一个帮助犯。既然是产生出来，先帮我弄一个帮助犯出来，等于是帮我找同伴的意思，那显然是什么？帮助行为啊，对最后的正犯的贡献来看是一个帮助行为，你教唆行为是一个帮助，对我产生一种帮助上面的作用，所以应该要成立帮助犯，这个是没有争议的。第四种类型也没有争议，帮助犯，我帮助别人，帮助犯是什么？应该是说甲在帮助乙犯罪，甲在帮助乙犯罪，然后丙在帮助甲，对，应该是这样子，甲帮助乙犯罪，丙在帮助甲，所以这个从头到尾。对于最后的正犯而言，这三个人都是在做什么事情？帮助他的行为啊，对啊，所以帮助犯也是成立帮助犯，这也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第三种类型有争议，帮助教唆是什么情况？甲的教唆乙犯罪，那丙看到甲的教唆乙犯罪的时候，他就帮助 甲在教唆乙犯罪，然后丙看到甲在教唆乙犯罪的时候，他就帮甲一起教唆甲犯罪，一起教唆乙犯罪。对，那你们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最后的侦判来看的话，你们两个做的都是什么事情？让我心生犯意的事情不是吗？对，都是让我心生犯意的事情啊！本来就只有一个甲在那边帮我，在教唆我犯罪，那你这个忽然跑过来的人做的是什么贡献？做什么贡献呢？想一想，帮他扇风好了、啊，让他教唆起来比较轻一点。对，既然是这样的话，对于正犯人而言，你帮他扇风，让他教唆的口，让他教唆的力量更强大，导致我没有办法抗拒，那显然是什么？让那个教唆行为的作用力更加强嘛，对不对？让教唆行为的作用力更加强，还是不会改变说什么？这是一种教唆行为啊，所以应该就最后的正犯人观点来看的话，还是一种教唆犯才对。所以徐旭老师说，这是依照正犯的对于正犯的作用力帮助教唆人，还是承认还是一种教唆犯，因为帮助教唆的人等于是加强强化那个教唆行为的作用，所以它的功能还是建立在教唆行为上面。可是目前的林三林老师跟实务见解都认为说，帮助教唆犯应该要成立的是帮助犯，可是完全没有附理由，这个叫做判决当然会被法令，对，然后未附理由最好写啦，判决会被法令，然后判决理由里面有矛盾这样子，大家以后就当律师写那什么再审啊、非常上诉状啊，就尽量骂吧，就乱指摘有没有？然后最高法院就给你发回去驳回，就是空泛指摘，没有具体指涉什么违背法令之处什么的，对。可是他们真的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真的是没有理由。你看下面那个出处是第十一那个判例，他说共犯呢是帮助他人犯罪，这大家都知道；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这大家都知道。均非自行实施犯罪之人，啊，有讲没讲一样。那此官呢，刑法二十九条第一项之三十一条规定之名哦。然后嘞，那刑法上面的教唆犯并没有帮助犯，刑法上面的教唆犯并没有帮助犯，不知道在说什么。对，那他的帮助教唆者呢，还是应该解为实施犯罪，就是正犯的帮助犯。他真的没有附具理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可是徐旭老师说呢，你要依照你的这样的帮助教唆行为，对于最后的正犯的贡献是什么？对于正犯的贡献，如果是让正犯的犯意更加坚强的话，这个是帮助犯；但是如果是让正犯心生犯意的话，强化他心，他本来不想犯罪，就因为你的这样的帮助教唆行为让他心生犯意的话，那你的贡献还是在于产生犯意，那你还是应该是一个教唆犯才对。对，所以这部分你说那怎么办呢、啊？教唆帮助成立各分别成立教唆帮助犯，这个是超好记的嘛，对不对？这大家一定都会很好记。可是中间那两个你会不会背错啊？教唆帮助犯是帮助犯，这个也是没有争议的哦。可是有争议的是什么？帮助教唆犯有争议的是帮助教唆犯，所以大家回去自己想吧，看你要怎么想怎么记。帮助教唆犯是有争议的，其他的呢？其他的三种都看后面那一组字就可以了。教唆看后面那一组，前面那一组是教唆，后面那一组也教唆，所以完全都看后面那一组的话，教唆就是教唆犯，教唆帮助后面那一组是帮助，所以是成帮助犯。那帮助犯后面那组是帮助犯，就是帮助犯。如果你是采徐旭老师见解的话，超简单的，全部看后面那一组，反正教唆犯就是教唆犯，教唆帮助犯就是帮助犯，因为后面是帮助犯，那就帮助教唆犯后面就是教唆犯，所以就成教唆犯。那帮助犯后面是帮助犯，就成帮助犯，超简单。可是现在的实务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去记，你不要记错了，那个帮助教唆犯才是有争议的，对，不要把它记成教唆帮助犯，对。好，那这个是非常的琐碎问题，对。可是常常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谓的常常考，意思是什么？目前只有考过教唆犯，可是教唆犯太简单啦、啊，又没什么好争执的。就要看十二页这个题目。他说呢，甲乙呢还有 A 呢三个人去合伙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资金全部泡汤。甲乙两个人就怀恨资金呢被 A 所坑掉啦，对、啊，然后他就密谋唆使丙将 A 杀害，结果呢，乙呢前往丙宅告知丙整个犯罪计谋。但是在前往丙宅的途中呢，就刚好遇到好朋友丁，就乙呢就跟丁，乙知道说丁跟丙呢比较熟啦，然后就叫杀 A， 就把他杀 A 的计划就辗转告诉丁，然后请丁呢去代为劝说丙，所以这里显然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请人家代为劝说人家杀人，这是什么？教唆犯啊？对啊，所以就是成立什么？就教唆犯，就这样子而已。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部分就 下面有你答，大家就自己先看一下，对，大家就自己看一下。他后来有提供匕首一支呢，借给丙使用，但是呢，提供匕首一支借给丙使用，但是他完全都没有促进到最后被害人死亡结果，所以是一种无效的帮助，他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他不会处罚，针对那个提供匕首的人就不会处罚。OK， 那这是大家自己回去看就可以了。下一个13页第六个呢，我们来讲一下所谓的叫做必要共犯。这个请大家稍微打星星一下，这个是跟刑法分则的学习上面有关。一旦落入了所谓的必要共犯的领域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再用之前的所谓的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这样的标准来看它。对，所谓的必要共犯就是要实现这种犯罪呢，一定是要多数人，一定要是有多数参与者，一个人不行的，一个人不行的。那大部分的刑法分则里面的犯罪呢，其实都只要求一个人犯罪就可以实现，这叫做所谓的任意共犯。但是必要共犯是说至少要两个人以上才可以实现的构成要件，这叫做必要共犯。那这只有在刑法分则才会出现。那我下面已经把图画给大家了，大家回去之后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必要共犯里面又分两大类，一种是所谓的聚合犯，一种是所谓的对象犯。对，聚合犯跟对象犯。什么是聚合犯呢？两个人以上朝共同目标前进，对，他们有共同的犯罪目标，这叫做二人以上朝同一共同犯罪目标共同参与犯罪。这个跟共同正犯比较像，共同正犯也是同的目标嘛，对不对？只是说这边讲的聚合犯是刑法分则里面就已经规定好了，刑法分则里面就规定好了，一定要这么多人，一定要有多数人，一定要两个人以上。那这两个人以上他的犯罪目标都是共同的，两个人一起朝那个目标前进去实施构成要件。那聚合犯里面又分为所谓的聚众犯跟所谓的合同犯，聚众犯跟合同犯差别在哪里啊？很无聊啊。聚众犯意思是说，构成要件就参与行为不同，把它做一个类型化。149条是什么？大家首先149条嘛，看一下条文就知道他在说什么。149条叫做公然聚众不解散，叫公然聚众不解散，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为什么叫聚众犯了吧？因为像这种都有聚众构成要件，叫做聚众犯。他说公然聚众，意图为强暴胁迫，已受该管公务员解散命令三次以上，就举牌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的话，法律效果是怎么处罚这些人呢？这种聚众罪一定是要好多好多人，这几个人是不行的，对，所以他是必要共犯。下一个。你看呢，这些大家一起去聚众不解散的人，是不是朝同一个目标前进？是啊，对，他们都有什么目标？我就是赖在这边不走，怎么样？来赶我啊，拿水出来喷我啊，对啊。那在场，可是你看到他的特色在哪？在场注视之人要怎么样？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所以那些在那边欢呼的，就是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那首谋呢，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在场注视跟一开始领导大家去聚众不解散的人，他的刑度上面是不一样处罚的，刑度上面是不一样处罚。那这是这种聚众犯罪的特色。第一个，他一定是要多数人的，所以他是必要共犯。第二个，他是这种有所谓的聚众，不管是聚众斗殴啦，还是聚众不解散啊，像这种法条上面都会有聚众这两个字。第三个是说，他就不同的参与者的贡献，他就做出区分，他没有做一样处理，所以你会发现在场注视跟首谋的人，他们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那刑度上面也不一样，他有区分类型，他有区分类型。跟这个相比，也是两个人以上朝同一个目标共同前进，但是他是属于所谓的合同犯，他的意思是说，参与人只要所参与的行为，他的处罚程度都是相等的，都同样处罚。这个就是例如说所谓的结伙犯罪，结伙犯罪，合同犯就是说专门指涉是所谓的结伙犯罪。大家想想，哪一个分子里面哪一个构成要件所谓的结伙犯罪啊？一定是加重构成要件嘛，对不对？所以像什么加重窃盗罪、结伙3人以下，加重强制性交是什么？2人以上啊，共同实施强制性交行为，那是以前的是什么轮奸啊？对啊，所以像这一种，不管是加重强制性交，还是加重窃盗罪里面的这种结伙犯罪呢，他们不会在这些参与者之间再去依照类型去区分他的刑度，他们的刑度都是一样的。对，那他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强奸他，就是要干嘛？因为是什么窃盗这样的这件财产里面的财产，这件屋子里面的财产，所以都是朝同一目标前进。但是它跟聚众犯的差别是在于说，立法者就这种罪而言，没有去区分行为人，去设定不同的法定刑。对，好，那这是所谓的聚合犯，必要共犯里面的聚合犯。另外跟聚合犯相对的是所谓的对象犯，是所谓的对象犯。对象犯是比较常考的，对象犯是比较常考的。他说什么呢？构成要件呢，虽然只有预定一个人行为啊，没有错，但是为了要实现这个构成要件呢，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 那这个一起呢，不是两个人有共同目标，而是两个人目标是互相对立的。这个你可以用民法上面的契约来理解。契约是干嘛？意思表示合制嘛，对不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是啦，一个愿意出卖他人之物，然后一个愿意支付价金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关系不是两个人朝共同目标前进，不是两个人都要支付价金，而是一个是政府有支付价值义务，一个是附有移转所有权的义务，他们两个是对立的这样的关系，对立的关系。那对象犯刚好就是这种对立的关系，对立问题。他们是有那个共同目标，应该是说不是他们的目标是有差别的。这样举抽象啊，举法条来看，我先举公务员收受贿赂最好了，121条，大家手边法条的话就分开看。121条是。121条第一项说呢，公务员或仲裁人对于职务上面的行为要求契约或收受贿赂，请问大家，你要收受贿赂，至少也要有人给你贿赂吧，对不对？要有人给你贿赂，所以会有个行贿的人，还有一个什么收受贿赂的人啊，对不对？所以他是必要共犯 ，OK？ 那可是对象犯的特色是在于哪里呢？他不是任何一方，又会两方嘛，会两方，那立法者有可能只处罚其中一方而已。有可能两方都处罚，有可能两方都处罚。我们来看一下，两方都相同处罚的是像什么呢？237条是什么罪？237条是什么罪呢？237条是重婚罪，重婚罪，他也是一个轻手犯，对，他也是轻手犯，重婚罪。他说有配偶，然后也重回婚姻的，所以你一个人可以重婚吗？你可以跟谁重婚啊？跟那个什么？重启娃娃重婚好了、啊，对啊，怎么可能？你一定是有一个人想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嘛，对不对？所以重婚罪一定是有两个行为人，有两个行为人。那重婚的人，重婚的人是两个行为人都要处罚。有配偶者，然后你还重回婚姻，或是同时跟两个人以上结婚。所谓的同时跟两个人以上结婚，那个跟他结婚的那两个人都是构成重婚罪，那两个重婚罪的人都是一样处罚的，所以这是没有问题。239是通奸罪，通奸罪，通奸人跟相奸人都要处罚，这也是没有问题，都是相同处罚的，只是说你可能会撤回告诉那些的问题。那266是什么？266条是说所谓的赌博罪，赌博罪。那你说赌博罪，它不是聚众赌博，它是单纯的赌博罪。你一个人可以赌博吗？那还不行啊！我家住在那附近的公园，每天到处有人在赌博，我都很想去检举。当然不行，我就检举我的生命财产会有安全会有疑虑，所以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我每次走过去，他们就看我一眼，对，就非常的警戒性非常的高。可是他们的桌上都是象棋，谁说象棋就不能拿来当赌博工具？他旁边是不是地上都是钱？对啊，他说赌博虽然也是有要大家一起赌啊，那个赌博是你也想要赢钱，我也想要赢钱啊，所以他们不是有共同犯罪目标，是一个愿赌，一个愿输这样子。对，可是他都是一样的处罚。这个叫对象犯其中一种，那也有赋予不同程度的处罚的，像什么120，我们回到公务员那个收受贿赂罪122条的那个第一项跟122条的第三项，就知道说哪里不一样的处罚。121第一项是什么？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对不对？这处罚公务员 ，OK， 那是处罚收钱的人。那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给钱的人，行贿的人。那行贿的人要怎么处罚？行贿人也要处罚哦。121的行贿是不处罚，但是122违背职务收受贿赂行贿罪是要处罚的。12处罚是在122第三项，但是他处罚的刑度上面有一样吗？没有，违背职务的行贿罪的处罚，相较于违背职务的受贿罪的处罚来得轻，能轻，因为他认为说你毕竟不是公务员，你毕竟不是公务员，你是一般人，所以你如果行贿的话呢，处罚，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在连接信赖破坏的问题，所以他处罚刑度上面比较轻。这是针对于两个人的对象犯罪，但是赋予不同的处罚，但也有可能只有处罚其中一个人，例如说121条刚才讲过了。不违背职务的收受贿赂罪，他只有处罚什么受贿的人，没有处罚行贿的人，但是不妨碍说他一定要有一个受贿一个行贿的主体存在，所以他也是必要共犯。对，那你说这好无聊哦，这分着干什么呢？分着实际在第14页，第14页说呢，某甲呢是某个国立大学的学生啊，然后呢他因故呢被这个学校给退学了。我最近看到退学两个字，还是解聘啊，还是什么，就非常的爽。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在帮那些老师处理这些问题，现在有好多老师都被解聘，对，各种奇奇古怪理由都有这样子，对，然后被学校解聘，退学。那某甲呢？哦， 被学校退学，现在都可以请求，现在被学校做什么坏事都可以请求行政救济，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是宪法什么细字啊？684啊，对不对？以前是什么针对那种校内的管制的那种措施，有可能是不可以提起行政救济，现在是统统的开放了。对，那某甲呢，为了便于某职人，他想要再取得国立大学的毕业证书啦、啊。对啊，他被退学啊，可是他又想要拿到那张毕业证书啊，对啊，然后他就拜托说，在那个学校担任工友的那个乙啊，跟他讲说，你代为呢向该校办理核发毕业证书职务的职员丙呢，请托跟他拜托一下，叫那丙呢帮他甲制作三份毕业证书。所以工友当然是扫厕所的啊，不是啊，我没有歧视工友的意思，我只是说在强调说，那工友其实是没有制作毕业证书的权限。那他要透过工友，这个是中间人，这就是中间人，就像那个陈插扁那个案子，有好多中间人，对。那那些中间人要怎么处罚、啊？嗯，很有趣的问题，对，也是很难的问题。他是请求工友吧，请求叫工友请求那个制作证书的人去帮他制作三份毕业证书，对。那某甲就拜托某乙啊，然后就给那个工友10万块，然后跟他说呢，5万块呢就送给某乙。对，5万块送给你自己留着，另外5万块呢，就请你拿给丙。对，所以你如果成功的话，其实没有成功，你还是可以拿到5万块。对啊，那后来呢，某乙就把这件事情告知了某丙，然后大力劝说某丙照办，那某丙就答应了，就帮他制作3份毕业证书。OK， 然后呢，交由某乙呢再转交给某甲，那某甲呢就拿到那个伪造毕业证书啦，然后两个乙丙呢就非常开心，都收到5万块。问你这个案子甲乙丙三个人成立什么罪？这个案子还蛮，这个题目还蛮难的，对，还蛮难。难的原因不是在于，不是在于分则的构，有分则构成要件的问题啊，但是有点复杂。那总则的部分，其实在考你所谓的必要共犯，在考你所谓的必要共犯。这里因为他所贿赂的对象是公立国立大学的那个负责举办毕业证书职务的这个职员丙，所以会有收受贿，他是公务员，所以会有所谓的收受贿赂罪的问题。丙会有收受贿赂罪的问题 ，OK？ 那丙收受贿赂罪，那那个甲，甲是什么？甲是教唆犯吗？教唆工友乙去教唆丙，帮他制作虚伪的、不实的证毕业证书 ，OK？ 看起来好像是有这种可能性，是教唆犯 ，OK？ 那甲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这个构成，这里相关的构成要件是涉及到哪一个分则构成要件条文？丙去制作那个虚伪的毕业证书的部分，他原本不应该制作毕业证书给他的啊，因为他被退学啊，对不对？所以显然是什么违背职务的行为啊。那违背职务的时候，收受贿赂罪是在哪一个条文？122条嘛，刚才讲过，121跟122的差别在哪里？在于一个是121是没有违背职务的收受贿赂罪，但是122是什么？有违背职务的收受贿赂罪。那这个地方，丙其实依照他的职务上面，他不可以帮他制作毕业证书3份，因为甲已经被退学了。所以这显然是一个违背职务的行为，那他收贿了，这间的对价关系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所谓的违背职务的收受贿赂罪，应该是只有这样的处罚。那请问大家，那甲怎么处罚？那甲到底是教唆行贿，还是根本就是行贿的正犯？你们觉得？表面上面看起来他是教乙去教唆丙犯罪没有错，对，可是不要忘记了，钱是谁给的啊？钱是甲给的啊，对不对？那等于说什么？甲虽然有透过一个中间人乙，但事实上最后给钱的还是什么丙啊？看起来那个中间那个乙只是干嘛？就是帮忙转手，帮有抽成的，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不会妨碍什么？甲还是一个道地的行贿行为。所以就甲的部分，如果你认为他是行贿行为的话，他应该成立是122条第三项的违背职务的行贿罪，122第三项的违背职务的行贿罪。OK， 所以看起来这题目就这样结束了。丙是违背职务受贿罪122第一项，那甲呢是比较轻的处罚，他是122的第三项违背职务行贿罪。可是现在问题来了，甲可不可以是122第一项的教唆犯？你们觉得？那教唆乙去行贿啊，那为什么甲不可以成立一二第一项的教唆犯？差别在哪里啊？ 如果他可以成立一二二第一项的教唆犯的话，那因为一二二第一项的法定刑度比一二二第三项的行贿罪的法定刑度来得怎么样高，哎、欸，来得高。那如果他可以成立一二二第一项教唆犯的话，那等于是什么加重处罚 啊？如果是加重处罚的话，那我要设第三项干什么？我设一二第三项不就是在处罚这种行贿的行为吗？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现象上面，行贿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教唆人家去受贿的行为，不是吗？对不对？你要求人家去收受你的贿赂，就等于说你在教唆人家去收受贿赂。但是这样教唆人家收受贿赂的行为，立法者已经透过122条第三项这样的行贿行为把它定出来了，把它定成正犯了。你当然就不可以再回过头去适用122条第一项的教唆犯，然后让这样的行贿行为变成用第一项比较重的这样的罪来处罚他。对，所以这个是实务见解，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题目它其实有在考这个考点。行贿的人可不可以成立收受贿赂罪、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的教唆犯是不行的，因为如果行贿违背职务行贿罪的行贿的人可以成立收受贿赂罪的教唆犯，那立法者就没有去定义122条第三项行贿罪，然后把它刑度上面比较把它降低，跟122条第三项刑度是降低的这样一个需求就没有了，他特别都立出来了，针对行贿行为，他就是比较低的处罚。那如果你用把它倒过去，不用122条第三项行贿罪的正犯，你把论122第一项的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的教唆犯的话，那显然会让他的刑度上面会大幅提高，这样是违反罪责原则，这样是不行的。对 ，OK， 那这个是这一题跟必要共犯的考点的关联性是在这个地方。讲义是在第15页的那个上面那个括号3的那个部分，括号3的那个部分，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请回去再看一下。好，那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第16页共犯与身份。这个地方大家今天没有办法讲完，对啊，因为还蛮复杂的。不过能说多少就说多少，先画个图。首先呢，在讲共犯与身份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要先清楚这个主题在讨论的问题的对象是什么东西。他讨论的是说，现在呢，因为是数人犯罪嘛，对不对？大家一起去犯罪，那现在问题是说，其中有一个人或是有一些人，他是具备有身份的人，他是具备有身份的人，啊，剩下的人是没有身份的人。那这些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犯罪的时候，有身份的人当然是依照身份犯处罚嘛，这是没有问题的。那那些没有身份的人要怎么处罚？也是依照身份犯处罚吗？还是依照一般犯处罚就可以了？还是依照一般犯的处罚就可以了？这就产生这个问题啊。甲呢跟乙呢一起去杀乙的爸爸，甲跟乙一起去杀乙的爸爸，了解吗？甲跟乙去杀乙的爸爸，那乙成立什么？当然就272第一项直接正犯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嘛，对不对？那个没有身份的甲要成立什么？是成立272的共同正犯，还是271的共同正犯？因为他是没有身份的人啊，对啊，那到底是有成立272有身份犯罪的正犯，还是成立没有身份犯罪一般犯271的正共同正犯？到底成立哪一个？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共犯与身份的问题，就是在问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参与犯罪的时候，没有身份的人要论什么？要论什么的问题？对。那这个规定呢，在我国刑法上面，在31条，大家请把那个31条条文翻开来。10点，我手表在逼，医生。对， 赶快下课，赶快下课。好了，我们把三十一项全部看一下就好了。第一项说呢，好无奈。第一项说呢，因为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这里所说的因为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指的就是黑板上所说的不法身份、不法身份或者叫做纯正身份犯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个身份去除掉之后呢，行为人再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刑法犯罪跟构成要件可以处罚他。最典型的例子，大家抄一下例子，就是所谓的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公务员收受贿赂罪，我们两次看过122条、122条嘛，对不对？公务员收受贿赂罪，你把那个公务员的身份拿掉之后，我以前不是讲过吗？就变成什么？他不是公务员，他跟人要钱就是要红包嘛，对啊，所以显然没有办法成立什么其他犯罪，这是所谓的不法身份。因为为什么会用公务员收受贿赂罪来处罚他？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公务员本身才有可能去破坏那个连结信赖，我们对他连结信赖关系。非公务员的人是不可能破坏我们对他连结信赖，我们也不可能对这种人会有什么连结信赖的关系。第二项说呢，比较清楚，因为身份或是其他特定关系导致你有这种身份，会导致你的刑度上面被加重或减轻的话，重刑或免除者，那没有特定关系之人可以通常执行。这一项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罪责身份，罪责身份或叫做不纯正身份犯，意思是说什么？你有这种身份，不是影响你能不能够成立犯罪的主要原因，而是什么？你有这种身份。会加重，本来就是会处罚了，只是你有这种身份的话，还会再加重或减轻你的其刑，或加重减轻你的其刑，这种叫罪责身份。最明显的就是272条272，那个杀害自己血型尊亲属，你把那个自己血型尊亲属那个身份摘掉之后，你杀的是什么？隔壁老王啊，就是一般人嘛。271条第一项还是有个271条第一项杀人罪来伺候你嘛，对不对？所以你之所以会有这种直系血亲非亲属的这个身份，就是导致你加重271刑度的原因。对，所以显然272的那个构成要件是一个不法，而是一个罪责身份，是一个罪责身份。那前面那个你把公务员那个身份拿掉之后，有其他的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可以处罚他吗？没有啊。对啊，所以不法身份是指的是说，你的身份是我让你处罚这个罪，是处罚你的这个罪的原因的成立要件。但是呢，罪责身份意思是说，你有这个身份是让你加重或减轻其刑的原因。对，两个是不一样的。好，那大家先有这样的概念，我们下面再来说讲操作。好，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都提早集中。